有人说对的人晚一点再遇见吧，这样等我们都足够成熟了，就再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分开了。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？等到成熟一点了，能够面对感情当中容易出现的种种问题了，就真的可以更肯定你们不会再分开。但是我们都不会小瞧曾经幼稚的感情，是他们让我们慢慢成长，总会遇到那个对的人，在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。好了，在这里应该会遇到一首对的歌。 花飘了，甜的苦的味道也都变淡了，很多事都是这样的，说没有就没有了。你是在我面前坐着，但却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的温柔，这轮回没有出口。给你一千个借口，伤透我有999，我忘了爱的理由，把原谅当作享受。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，却还想再得一些温柔，这轮回没有出口，这轮回没有出口，这轮回没有出口。 出口新鲜，来推荐几本不错的书。就像有人说的，与其没有意义的消磨时光，不如静下心来看看书。都是一些好评如潮的书，比如说《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》，《偷灵魂的男孩》，《你好旧时光》，东野圭吾的《布鲁特斯的心脏》，《梦幻花》，《像狗一样奔跑》，还有《时声》，也是东野圭吾的。再有就是《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》，这是张浩辰写的，可以查一下哪一本书是你喜欢的，好好的安静的读一读。接下来会听到陶喆的一首《无缘》，明天早晨还会很有缘分的继续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再见。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，该好好谈，却让你离去，该添来点什么红利，你就不会生气。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，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，感觉有一点不对劲，让我开始担心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。嘿耶，有什么出错，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、足够的成熟但你情趣，会是爱的不够多，还是根本还错、分手的念头你有闪过、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、但讽刺的默契，想想会更难过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。能做的不做都愿意在你爱过，能说的都说了，能做的都做，说